棺材正中有一行字，显考至公，慧端之神位，孝男至亮，故宫蜡钱这摆着呢。质量扑通一下跪倒在灵前，是嚎啕大哭。这老婆婆一看，赶紧禀报老夫人，就把老夫人搀出来了。街坊马毕陈夫妇听说质量回来，也赶紧跑来了，含着眼泪劝吧。质量给母亲磕完头，又给马毕陈夫妇磕头，多谢夫妻照顾。老夫人这才告诉质量啊，儿啊，你父亲5年前就得病了，要依着碧晨夫妻早就要去找你，你的父亲怕你耽误学业，直到临终去世啊。质量一听眼泪都哭出血来了，爹为了我学业要成都没叫我呀，现在父亲死了，只能尊礼成佛埋葬父亲吧。质量在家中守孝3年，孝顺母亲。质量啊，有心到江湖上去闯荡，可又怕母亲年迈没人伺候，老安然看出来了，也愿意儿子出外行侠，男儿志在四方嘛。老安人就主动地说了，质量啊，你想到江湖上去闯荡去吧，有碧晨夫妻照顾我呢，儿遵命。质量呢这才托付马大哥夫妇照顾母亲，然后带着路费出去闯荡江湖，南七北六13省闯出个外号，人称太平侠。这回呢由陕西回家看望母亲，走到栏关了，前边是一片大山，十分凶恶，冲南的山口站着20多个喽啰兵，为首一大个儿，肩宽背后一身短衣襟小打扮，手里拿着钢刀，截住了一辆车。这样一看，赶车的是个老头，衣衫褴褛，50多岁了，趴在地下直央告这大汉。此在这老人家身背后一个姑娘，17、18岁，长得挺俊，也跪在地下。太平侠就躲在树林里听，听明白了，气往上撞，噌一下飞身一跃，就跃到老头跟姑娘前边，往这一站，看着大哥，朋友，且慢动手。这大哥压刀一看太平侠，我说你干什么的啊？少管闲事吧你啊！告诉你，我是湖山口2寨主白毛虎，姓贺的贺建，山中缺一个压寨夫人，瞧这小妞挺俊啊，这边送上门来，我不能不要，老爷子我操劝不了他，是我太子老爷夫。质量一抱拳，朋友，人之父母己之父母，人之姐妹己之姐妹，岂能擅自抢劫呀？这是你什么事啊？这贺建气坏了，不由分说，匹夫你看刀吧，冲过来举刀就剁。质量往旁边一闪身，用手一裸他，左手就照他肩头用这力，啪的一掌就下去了，砰！也搭着质量功夫太高了，就把这贺建给打出去，噌就窜出去8丈啊，腾腾腾，这贺建站不住，往后这么一腿扑通一仰，该找死，正好呢就倒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扑的一下脑袋摔碎了，鲜血也流出来了，当时这贺建就死了。这20几个喽啰兵撒腿就往山里头跑啊，哎呦，了不得了！2寨主死了，让人打死了，禀报大寨主去。质量就把这老人搀起来了，老人家叫姑娘上车，赶紧逃走吧。父女二人是千恩万谢，姑娘上车，

车准备好了，老太太上了车了。赶车的就问呐：“案人呐，上哪儿啊？”“ 衙门。”“ 这车呢？”就直接奔了衙门了。咱们先说大班头尹化南把志良带到了衙门，进了班房，把三大件给带上了，压着志良到堂口跪下了。金志美一看志良压来了，一拍桌案，啪，刀。大胆志良，你外是弯弓之貌，内藏虎狼之心，身为侠客竟敢明火执仗抢德龙唱绸缎庄啊！本府问你，同犯何人，赃物何存，你从实讲来。 大人，草民之量循规蹈矩，遵纪守法。 大人，您说我明火执仗抢了德龙昌，那么赃物何在？也没从我家中搜出来呀，您以何为凭呢？ 哈哈，志亮，巧言善辩嘛。现有齐战魁跟你对峙，来呀，带齐战魁。 把齐战魁又押来了。齐战魁跪倒在地，奏命参见大人。 齐战魁，跟你明火执仗的头目前去对峙。 这齐战魁就知道了，这边跪的是志亮啊。他往过一转，他本来冲着大人，往过一转呢就冲着志亮了。 志大哥呀，您就招了吧，您不是带着我们干的吗？您不招我也招了。 把志亮气坏了，呸，你是什么人竟敢害我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金志美断喝一声， 走。 志亮，你大大恩，你敢不招，来呀，大刑伺候。 慢着。 就在这时候，马碧晨搀着老安人颤颤巍巍就上了大堂了。老安人一边走一边说：“老身我要见识见识这位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的金大人。” 嗯，这金之虎一愣啊，什么人敢闯进东城没人拦着呀？ 那是这位韩氏老夫人的丈夫，是原来的前任总兵啊，谁不认识啊？老夫人来了没人敢拦呐。 金之美站起来了，你是什么人闯进大堂？ 老身是志亮之母，前任总兵志睿之妻韩氏。 我告诉你大人，我儿志亮谨遵父母之教，非礼勿动。你身为知府竟敢贪赃枉法，贿赂公行，刮尽地皮，污良为盗啊！ 老师，我要上告于你。 来呀，给我轰出去。 官兵过来就拦呢，老夫人双眉一挑， 妈， 长官呐，我告诉你，离你三尺有神灵，我看你横行到几时啊？老身我到阴曹去告你。老夫人心里明镜似的，知道儿子志亮被赃官所害，是躲不过这场官司的。儿子以我为忧，他怎么能保住自己的前程啊？我一死，儿子他该怎么办，他自有主意了。老夫人想到这儿，说完了就照着明柱上低头，啪往过一撞，砰的一声，当时就身死了。这样一看母亲撞死了，血滚同人，冲着这金之虎一瞪眼，长官，你这叫官逼民反，还我母亲命来，娘啊！志亮就哭死过去了。 这位赃官知府用手一指，哎呀，把质量收进银花男，搬离山后把凶器交出来。 银花男就明白了，老太太死了，质量掐尖，你不就为了要那口刀吗？ 没办法，把龙鳞刀交给赃官。到底马碧晨跟质量如何能逃离这场官司，下回再说。 还是说着